伊撒意亚先知书第十九章，有关埃及的神谕。看，上主乘着轻快的彩云来到了埃及，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颤栗，埃及人的心灵在己身内消融。我要激动埃及人，相反埃及人，使人人与自己的兄弟相斗，人人与自己的近人作对，城与城争，国与国战。埃及的精神要纷乱，我要混乱他的计谋。为此，他们必要去卜问神明、无息、阴魂和术士。我要把埃及交在暴君手中，暴君的君王要统治他们。这是主万军上主的断语。海洋的水将干涸，江河将荒凉干旱，水道都将发臭，埃及的河曲都要转若干河。芦笛和菖蒲必将猥亵，河畔的芦苇必将枯萎，沿河的植物尽将凋零、吹散、消灭。渔夫必要呻吟叹息，河畔垂钓者必要悲伤，水面撒网者必要沮丧，种植亚麻者必要羞惭，理麻妇与纺织工也都要面色苍白。他的显贵将受轻视，受雇的工人莫不意志消沉。左韩的首领极其愚蠢，法郎的谋士出的尽是糊涂计谋。你们怎敢对法郎说，我是贤者的子孙，古代帝王的后裔？你的贤士如今在哪里？何不让他告诉你知道，万军的上主对埃及打了什么主意？左韩的首领都够糊涂，懦夫的首领被人愚弄，各州的诸侯使埃及陷入迷途，上主在他们中间注入昏神，叫他们使埃及在自己所做的事上无不错乱，有如醉汉在呕吐中打滚。不论是为首的、为尾的、为宗之的或为芦苇的，做什么为埃及无所作为。到那天，埃及面对着正在他身上挥动着的万军上主的手背，将如妇女般的颤栗害怕。犹大帝将成为埃及的恐怖，凡提及他的无不对万军的上主对埃及所打的主意而害怕。到那天，在埃及境内将有五座城说克纳罕话，并指着万军的上主起誓，且有一座称作太阳城。到那天，在埃及地狱中将有一座献与上主的祭坛，在它的边界上将有一个为上主建立的石柱，这在埃及境内将成为万军上主的记号和证据。当他们面临迫害呼号上主时，他必给他们遣发一位救主来奋斗拯救他们。到那天，上主将为埃及所认识，埃及要认识上主，并奉献牺牲和祭品向上主许愿还愿。上主将打击埃及，打击只是为医治，他们要皈依上主，上主要俯听他们，要医治他们。到那一天，将有一条大路由埃及通至亚述，亚述人要到埃及去，埃及人要到亚述来，埃及和亚述将共同敬拜上主。 到那天，以色列将属第三，连同埃及和亚述，成为大地上受祝福的，因为万军的上主曾这样祝福说：“我的百姓埃及，我双手的工程亚述，我的四业以色列，是应受祝福的。”